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。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中国男队重夺斯威斯林杯的第二天，我在中央电视台烽火台专题节目直播间等着涛涛。10:30，涛涛来了。我俩一见面，谁也没有讲话，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脸上都淌下了热泪。主持人蔡猛称赞涛涛是这次夺冠的英雄，称我是英雄的父亲，感谢我培养出一个好儿子，并且提问：你是怎样把涛涛领入乒乓世界的？对于主持人的提问，我和涛涛都进行了解答。就是在这次直播中，涛涛提到他挨打的事儿，涛涛脸带倦意，但异常的兴奋。这次我和涛涛在直播间共同愉快地度过了20分钟。这次现场直播反应强烈，为此中央电视台又在第二天上午重播了实况。从直播室出来，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。我和涛涛告别，建议他早点回队，好好的睡一觉，迎接下面的各项赛事。当时体育部岑主任提议让涛涛到宾馆见见中央电视台的全体同志，顺便看看为我安排的住处，涛涛愉快地答应下来。大会特意为涛涛安排了一辆高级奔驰车，车顶上还安了警灯，怕沿路堵车耽误了直播。来到宾馆，中央电视台的全体工作人员，还有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以及宾馆领导、服务人员，所有上100人都在宾馆门前等候，夹道欢迎我们。到了驻地，领导接见，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都要求我和涛涛同大家合影留念，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，涛涛才和大家告别，乘车回到了中国队的驻地。我本打算直播以后连夜赶回北京，岑主任一再挽留多住几天看看现场比赛，我说我不能看现场比赛，他也理解我不看现场比赛的原因。他提出既然来了，参观一下现代化的比赛场馆，我同意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在岑主任的陪同下，我到了天津体育馆，只见该馆外观十分的壮观漂亮，远处望过去像个欲要腾空而起的巨大的飞碟。进到馆内，正值单项比赛开始，岑主任提议看比赛，刚刚坐在主席台上，谁知一下子捅了马蜂窝，因为昨晚刚在电视台参加了世乒赛直播节目，很多观众认出我是王涛的父亲，呼啦的一下子拥过来让我签名。我不住地解释，让我签名没有什么纪念意义，还是不签为好。谁料球迷们死活不依，而且人越拥越多，观众席有点乱了。我怕影响正常的比赛，赶紧扭头向岑主任讲：快走，赶快走吧。说完拔脚溜出了比赛现场，逃脱了球迷们对我的突然袭击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国人对国球的热情，表现出对中国队取胜后所焕发出的激情，也深深地感到球迷们对涛涛的厚爱。涛涛下午要参加单打比赛，我想趁此机会再看看涛涛。见到涛涛，他正准备出发比赛， 屋里正播放昨天的直播实况。待了一会儿，我们一同下楼送涛涛去比赛。刚出宾馆的大门，涛涛就被早已经等候的球迷所包围。尽管事先队里派了两名没比赛的队员护送涛涛，还是难以冲破这层层的人墙。涛涛边走边签名，同时还向球迷求情说，马上就要上场了，等我比赛完了以后再给大家签吧啊！涛涛被挤得满头大汗，我也大声地帮助涛涛讲情。涛涛总算解脱了，可我却糟了，球迷又拥向我来了，看样子逃也逃不走了，谁让我是涛涛的父亲呢？一口气签了好几十个名，趁机又赶紧地溜走了。坐上车，我对残主任讲，天津球迷真热情，也太厉害了。残主任告诉我，哦，才签了这么些你就叫苦了，王涛每天最少要签好几百个名，否则过不了关。我对残主任玩笑地说，涛涛的字写得很差，可是名字呢却写得很帅。我一直很纳闷，今天呢我算明白了，感情是签名签出来的。残主任和我不约而同地笑了。在天津，我亲身感受到了天津人民对世乒赛那火一般的热情。听电视台的同志们讲，在男团决赛最后一刻，当涛涛激动地倒地的一刹那，现场观众席里有8个人激动地犯了心脏病，也倒在场地。经抢救，6个人脱离了危险，但是有2个人不幸为此付出了生命。听了以后，我心里一阵发酸，深感悲哀。人们还告诉我，决赛刚结束，天津市整个被庆贺的鞭炮声所笼罩，球迷们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游行庆祝，狂欢了整整一夜。听了以后，我由衷地敬佩天津球迷，正是你们的全力助阵、加油呐喊，才使中国男队的小伙子们信心十足，勇夺冠军。功劳也有你们一份，全国人民感谢你们，中国队感谢你们，乒乓健儿们感谢你们，涛涛和我们全家感谢你们。伟大的天津，伟大的天津球迷，我将永远记住难忘的1995年5月8日这一天。5月10日，世乒赛单项比赛开始，涛涛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队员，身上担子很重。男单他被列为世界2号种子选手，男双、混双他均被列为头号种子，自然成为众矢之的。刚刚在团体赛耗尽了体力和精力的涛涛，连着又肩负3项重任，他能否承担得住呢？我非常的担心。团体赛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队健儿，涛涛劲头很足，决心再拼3个单项。他和刘伟合作，首先在混双中冲杀出来，闯进了决赛圈。之前在半决赛中，涛涛和刘伟遇到了瑞典强手林德和斯文森，他俩先以21-13取得了首局的胜利。第二局，涛涛和刘伟又以19-13领先对方6分。眼看胜利在望，谁知接连几个失误以后，被对方追成了20平。关键时刻，涛涛和刘伟又出现失误，反被对方以25-23拿下了这局。后面的两局，涛涛充分发挥了正手攻的优势，刘伟反手攻命中率也很高，先后以21-9、21-8轻松地拿下，率先获得了决赛权。决赛，王涛、刘伟与孔令辉、邓亚萍虽是同是操戈，都真杀实砍。 最终以连获两届世乒赛混双冠军的王涛、刘伟实力强劲，3-0战胜孔令辉、邓亚萍，第三次登上了世乒赛混双冠军的领奖台。人们看到混双决赛冠军到手的涛涛，全无在男子团体决赛获胜时扔拍倒地挥泪如雨的激动，他平静友好地和队友握了握手，就拿起运动服和背包走下了场。赛后在新闻中心的会议室，获得冠军的涛涛和刘伟捧着鲜花和记者见面。有记者问这场比赛是否是真打，涛涛回答说肯定是真打，一般在决赛中不可能谁让谁，谁照顾谁。但是涛涛也承认他的兴奋度远比不上在团体比赛夺冠时的激动。涛涛和刘伟合作，连续第三次捧得赫杜塞克杯，创下了世界乒坛第一对混双三连冠的搭档。翻开乒乓史，匈牙利老将西多曾有4次混双捧杯的记录，都是分别与2位女选手合作的结果。已故乒坛老将迪村一治郎先生也曾连夺3次混双金杯，他也是同2位女选手分别合作的。依我看来，涛涛和刘伟创下三连冠的奇迹原因颇多。刘伟来家做客的时候，我也向他谈了我的见解，他听得那么认真，不时还点头称赞。从他们的配合技术来看，是一种优势。涛涛左手横拍，刘伟右手横拍，均是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。涛涛站位靠近台，刘伟则接近中台。涛涛快，刘伟凶，这种搭档首先就是一种理想的模式。赛场上他俩总是互相鼓励，从不埋怨，每打出一个好球他们都互相鼓劲儿，打出坏球的时候他们都互相理解，他们懂得彼此间尊重，他们的合作成了典范，性格的接近也许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吧。为了三连冠，他们也拼杀了多年，把这枚金牌看得格外的重，难怪他们站在领奖台上双托奖杯，还不忘互相提醒这是三连冠，脸上的笑容格外的甜美。我对涛涛和刘伟的混双一向就很关注，从第42届世乒赛算起，他们多次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上夺得冠军，特别是这次第43届世乒赛上更引我注目。我期盼他们创奇迹，他们还真的圆了我的梦。涛涛和吕林在男双比赛中一直令我揪心。比赛刚开始的头两轮，中国选手就陷入了欧洲选手包围之中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如履薄冰。前三轮与欧洲选手对阵，均是在决胜局反败为胜的，直到第四轮以3-0战胜卡尔松、阿佩一轮后，才仿佛找回了感觉。比赛中涛涛的状态总是时起时伏，叫我担心。进入决赛，王涛吕林遇上了跨国配对选手普里莫拉茨和萨姆索诺夫。王涛吕林二人虽说是上届世乒赛和奥运会的男双冠军，可这一对选手也非等闲之辈。来自克罗地亚的普里莫拉茨是一位双打顶尖好手，他曾和南斯拉夫的卢普莱斯库配合，拿过世乒赛和奥运会男双银牌。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是刚冒出来的新星，这对选手在前五轮中顺利地击败了各路好手，其中有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的3队种子选手。这场决赛对中国队来讲至关重大，关系到7块金牌能否再次被中国队尽收囊中。 王涛履林深知肩头的沉重，一个如一潭秋水，一个似雄狮怒吼，投入了决赛。这真是一场真正高水平的较量，两队选手四员虎将，八只眼睛里都喷射着渴望胜利的火焰。吕林的眼睛里又像以往大战前那样冒出了火，已经到手两块金牌的涛涛反而显得出奇的平静。普里莫拉茨还没有摆脱上午战胜盖廷和埃洛尔以后的兴奋，他已经是第二次站在世乒赛男双决斗场上，这种感觉又熟悉又陌生。上一次新德里的失败仿佛很遥远，但赛前无疑也是这种兴奋。萨姆索诺夫像一个孩子那样有点不知所措，他才20岁，这种决斗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。决赛一开始，双方打得都比较沉闷，沉闷中又好像两股强大的旋风在刮，时而有激烈的对攻，对攻中又有真刀真枪的肉搏。普里莫拉茨的弧圈球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，无论是中台对拉还是近台强攻，他和年轻的伙伴都失误很多。王涛、吕林先后以7-3、15-10领先。普里莫拉茨看出了对手眼中的渴望，这种渴望使他们下手出奇的很，他自己也被这种渴望灼痛，但必须忍住。于是他和萨姆索诺夫的球越来越短，力量越来越强，急于抢攻的涛涛和吕林的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。比分终于变成了15-15、17-1818-18。在急攻对打中，经验丰富的普里莫拉茨突然消出了一板，吕林回球下网，急得我对着屏幕大叫：涛涛，吕林，顶住顶住。结果没顶下来，18-21，中国先失首局。换边再战，杀！吕林大吼一声，普里莫拉茨轻拉出界，1-1后，随着吕林的每一声杀的吼声，比分一点一点的拉开了，8-2，12-5，吕林简直变成了一头出林的雄狮，每吼一声杀，他都左拳紧握，仿佛胜利已经在手里了。正是这种自信使他们拉出的每一个球都充满了力量，使对手变得越来越疲奔命。对手虽然攻得凶，但似乎手脚没有放开，仿佛欧洲选手夺金的重任全部落在他俩的肩上。当他们以10-14落后的时候，涛涛在对拉中猛扣一板大斜线，正在左方的普里莫拉茨为救这个球飞身一跃，随着他重重的一声摔倒在地，那只小球却轻轻地落在了他的球拍的旁边。21-15，涛涛和吕林与对手打平了。第三局，中国队士气更旺，吕林觉得自己的胸膛要爆炸，他的吼声越来越响，频率越来越高。激战中，涛涛的左肩肌肉再次拉伤了，左脚腕子也扭伤了，但为了把住这条线，他咬紧了牙关。那把左手大刀仍是那么犀利无比，两个人团结一心，英勇奋战，21-14再下一城。这最后一局也真是奇怪，吕林那种愈炸愈烈的感觉好像又消失了。这时候平静的涛涛 和火爆的吕林仿佛连成了一体，达到十比十二。普里莫拉茨一个短球下网，涛涛和吕林以同一个节奏轻轻地蹦着，好像是在跳一段轻松的迪斯科舞。然后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下舞步，准备下一次攻击。此刻的涛涛和吕林已经毫无紧张之感，如入神境，对手则慌乱怯场，心猿意马。下网，出界，出界，下网。普里莫拉茨不断回头向他的教练摇头轻叹。21比17，中国队拿下了第四局，这条线把住了。中国队向七项冠军目标又迈进了一步。人们在狂呼跳跃，祝贺中国队的伟大胜利。涛涛和吕林，这对上届世乒赛的冠军、奥运会的冠军，再一次的拥抱在一起。望着他们俩不断地向欢呼的球迷鞠躬、挥手致意的身影，我由衷地祝贺他们俩为中国队夺下这块沉甸甸的金牌，祝贺他们在世乒赛上、奥运赛上三夺男双的金牌。涛涛连夺团体、混双、男双三块金牌以后，又把目光瞄向单打冠军。我也觉得他有这个实力，说不定会创造世乒赛大满贯的奇迹出来。事实上，国内举行了男子单打金牌竞猜的活动中，许多人把这一票投给了涛涛。乒乓界对涛涛也很看重。瑞典著名选手瓦尔德内尔赛前放言，认为中国只有涛涛有夺取世界冠军的水平。王涛球打得很快，他适应各种打法，实力很强，他拥有冠军应该有的各种素质，他能在自己最好的状态下击败任何人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涛涛在这届男单比赛之路上屡屡遇到风险，最后与冠军失之交臂。单打头一场，涛涛与日本选手交战，历经艰险，涉险过关。激战正酣，涛涛的脚突然扭伤了，队医紧急处理，致使比赛中断了十几分钟。经过处理以后，涛涛硬是咬紧牙关闯过了首关。涛涛太不容易了，连日紧张连续作战，体力和精力消耗极大，每天都要连打七八场球。电话上他告诉我，他的腿都快迈不开了。我还是对他说，咬牙坚持住。嘴上这样说，可心里一个劲儿的发酸。涛涛就是这样带着伤痛拼争进入了男子八强。涛涛在八进四时碰上了老对手金泽洙。从对阵形势来看，涛涛处于有利的地位。前几天刚战胜过金泽洙，从以往的战绩来看，涛涛占有很大的优势。但摆在涛涛面前的是体力和精力能否经受得住。韩国队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金泽洙的身上，而金泽洙绝不会放弃这个染指金牌的机会，肯定要与涛涛决一死战。战前我虽然对涛涛取胜抱有很大的希望，同时我也深知涛涛的处境，一场特殊的严峻考验等待着涛涛。在这以前，涛涛以中国队主将的身份在团体赛打满了全部场次，体力未能恢复调整，又在男单、男双、混双赛场上轮番上场搏杀，体力消耗可想而知。当天上午10点，他先在男单1/8中亮相，以3比0战胜奥地利的原中国名将丁毅。随后